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上一段时段的节目已经非常熟悉我们的套路了，所以在结尾的时候大佐帮我们预告了说音乐小酒馆马上就要回来了。今天是周六，这里是音乐小酒馆电台 KTV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孔文，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有这样几个收听收看的方式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呢可以搜索这个 FM98.2 AM927啊，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唱吧深度合作啊，大家可以在唱吧然后点击发现，然后就会有直播，然后就能够进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这个老的合作伙伴花椒。哎，大家在花椒里呢可以搜索活力酒吧就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听到我们啊，我男主持的声音好冬天啊，好想看看他长得到底帅不帅， 哎， 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拿开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今天在直播间里除了我们两个呢，还有一位颜值担当，就是我们的嘉宾音乐爱好者，来自我们北京的爱唱歌的女孩李然。让我们欢迎李然，跟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李然。 Hello 大家好，我是然然。 哎呀，然然特别的亲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也是要带来了好的歌声和大家一起分享。同样呢，在我们的唱吧直播平台里，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有好多老朋友、新朋友都已经来了，在这里一并谢过。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关注或者分享，让今天更多的人都可以听到然然的歌声。 没错。 那今天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进入先声夺人环节。然然应该比较了解我们节目的套路了吧？就一开始要先唱一首歌曲，看看你到底能够圈粉多少，小礼物能不能够刷起来。在这之前要不要先给大家自己拉拉票？ 就是反正唱吧都有嘛，都来关注嘛。 这也是一个唱吧的老人了哈，所以大家呢也是可以今天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欣赏到现场 live 版李然的演唱。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音乐爱好者李然，他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今天要带来的第一首歌曲，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李然，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说散就散》。这首歌其实，第一回听的时候就觉得很好听 啊， 然后很上口，很能唱出意境。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因为当时正好面临一点情感的小波折 啊。然后后来你唱不上去是吧？ 对，完，我是正想讲一下内心的感受，被这哎呀怼回来，这种搭档没法做了，简直。这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的听一听哈，待会儿李然在演唱的过程中，这个歌的歌词部分真的特别的棒，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歌手，叫做 GC， 2017年刚刚发行的新歌，而且呢 GC 的首支单曲就是这一首《说散就散》， 没错， 也是五月城作曲、张楚乔作词的，词真的非常的经典。所以今天李然也会给我们带来这一首非常好听的《说散就散》，你随时就可以准备开始了。 好。

但是听众朋友们不知道，观众朋友也不知道，对不对？大家刚刚也是欣赏了歌声，可以来猜一猜他的职业是什么。觉得像李然长得这么漂亮，唱歌这么好听，是一个做什么职业的人呢？同时在我们的火星唱吧的直播间当中哈，好多朋友一开始你开口唱的时候就在问说，太好了，我就喜欢听唱歌。 嗯， 所以言外之意就是特别不喜欢听我跟孔文说话，是吧？还有人问说这是在做什么，每天都要解答这个问题，但是也是非常大家欢迎大家关注哈，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的一档素人来唱歌来 K 歌的我们的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挑战新歌声，欢迎所有爱唱歌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电台的直播间，这样高大上的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融媒体平台来展示自己。 对，给大家这样一个平台，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每个人都是明星，每个人都是歌手。嗯， 还有阮明明亲亲酱，哎，老朋友回来了，他问说桌子上的脏小鸡去哪儿了？ 桌子上的脏小鸡， 我们那脏小鸡是不是拿去洗了呀？ 对，我们一会儿，我们找一找啊，一会儿找一找。 但有没有发现，我们多了两个可爱的火星娃娃，干干净净的哦，粉色的放在前面，非常的显眼。 哎，其实给大家揭晓一下，李然的职业呢是一名国家注册拍卖师。 当， 对，所以说我为 大上啊， 对，我为什么说也是主持人呢？就跟咱们有的时候是一样的啊， 哦、 就是。 还是有共通之处， 对，有共通之处的。但是这个李然的工作性质吧，我就觉得就很有挑战性，也很有意思了，就是也很有激情，是吧？拍卖师你见过吧？ 3000万一次， 哎，3000万 两次， 5000万啊、哦，5000万一次啊，那位先生5000万一次，哎，对，这是李然的工作， 是这样的吗？因为我们通常都是从影视剧作品上看到是这样，你的日常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嗯，说的特别对，就是这样的。 那我特别想问哈，假如说有的时候就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说第三你已经说出来了，然后有人站起来5000万，那这个时候到底是他说了准还是你说了准？ 那是当然是以我为准了，永远都是全场以我为准。 人家贵了2000万，哎，这是白花花的钱呢。 啊，那也要继续。 哇，感觉好厉害啊。 嗯，还好吧，没有你们厉害。 轻描淡写的，还好吧？ 还好吧，也就是2000万而已。那不管多少钱都要以我说了算。我也想这样。 这个时候感谢阮绵绵金酱给我们送来的棒棒糖，棒棒糖连击，谢谢。 嗯，是的，非常感谢大家哈。大家刚刚了解了李然的这个职业，他是一名国家注册拍卖师，本职工作就是在拍卖台上的一个专业人士。但是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他也是一个在唱吧上有过300多首作品的爱唱歌的人。所以最初接触唱吧是在什么时候？ 应该是在唱吧刚开始成立 啊， 元老级别用户了， 得有五六年前了。 嗯，然后那个时候发现很好玩，就自己录着玩是吗？ 对，我第一首歌录的，我记得是王菲的。是催眠好像是。 哇，那个也很难 啊，就在单位，然后就唱着玩就录了。 那已经挖了这么一个坑，我们不妨清唱一两句。 嗯， 还是催眠吗？ 嗯，我记得第一句歌词，我可以提醒你 啊。 你提醒吧。第一口蛋糕的滋味 啊，第一口蛋糕的滋味，第一千万句带来的安慰，太阳下山，太阳下山，冰淇淋流泪。 哦，这真的是随便 Q 的，我们之前完全没有对过，这功力太强，天哪，自己感觉有被光芒波斩到， 差一点忘词儿。 怎么办？怎么样？大家觉得 OK 吗？如果觉得好的话，可以刷一波666走起，然后来支持一下今天的我们的音乐爱好者李然。 哎，对，那个时候在唱吧的这个平台上，那个时候粉丝怎么样？ 那。还可以， 还可以，还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会不会经常上，比如说什么上榜一啊，上头条啊？ 应该是基本上都会上榜， 都会上榜。 因为 啊， 刚开始可能玩的人不多， 这谦虚的。芳姐真心朋友连续的给你刷来了一波666，应该是被刚刚的这一首我们的先声夺人的《说散就散》圈粉了， 肯定是我的老铁。 那可能是之前的关注过你的一些朋友哈。5年的时间录300首呢，你很高产哎。 基本上有空就录，有空就唱。 这是一个疏解生活压力的方式，还是就是爱好？ 对，本身我也是很爱唱歌的。然后其次是我觉得音乐反正能，让我觉得很放松，很释怀。有很多东西就唱出来，然后就不再去计较了。 就是说这个，其实上台的时候，别说什么什么3000万、5000万一个亿，虽然说那钱咱们不是 特别扎心， 那钱咱们不是自己的，是吧？咱听着，也有压力啊。所以说就是，哎呀，我下来之后赶紧唱唱歌，放松放松，是不是？然后其实 有这样的感受啊。 其实这个时候心里在想，这要是我的该多好，就更扎心。 太受刺激了，太受刺激了。 是感觉这样的注册会计师的生活跟这个音乐爱好者的生活完美的通过音乐融合在了一起。 哎，没错没错。 工作的压力靠音乐来排解哈。 对。 但也是从小就喜欢唱歌吗？这是我们挑战新歌声套路题第一问。 是的。 多小啊？ 嗯。 我应该是我多大？上小学，然后开始进入的那个咱们那个、 进入的音乐课。 那个银河艺术团 啊、 从银河艺术团开始，从合唱团 很难进，因为北京银河艺术团是就很专业小孩的这个合唱的机构。 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很巧合的一个机遇进入了银河艺术团，然后从团的二队一队，然后这样一直升上来的，然后就等于是从合唱唱起来的，然后家里人就觉得唱得还不错，有发展的空间 啊， 然后就专门给我请了一个军艺的老师教我，然后大概学了有两三年吧，然后就这么一直就这么唱下去了。 那后来为什么没有走上职业歌手的道路呢？ 其实有走过，但是 讲一讲 这行嘛，实在是水太深。 不知道，就还是要找一个自己本职的工作，然后再把音乐当成一个爱好，觉得这样的话会更长久一些。 对，我觉得这样会更适合我一些。 其实昨天来到 自己太累。 懂我。 你们俩今天聊出了一种惺惺相惜感。 碰出火花了。 要不要找一首能合唱的歌曲啊？人家有300多首库存呢。 对， 那你知道口文的那个歌库可老了，什么朋友的酒比天还高，比地是这么唱吗？ 对， 大概就是这一类的，你觉得你驾驭得了吗？ 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是吧？ 聊到歌曲这一部分了，既然在唱吧上已经有300多首录制出来的歌曲，但日常生活当中听过会唱包括私藏的歌曲肯定不止这个数目了。那今天呢，李然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我们有这么多的听友还有观众朋友也正在同步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私藏歌单。今天呢，李然也给我们推荐了2首自己很喜欢的歌曲，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民谣在路上， 对，这首歌叫民谣在路上，是我的非常好的一个也是唱吧上遇到的一个哥们儿，这哥们儿叫钱冲，可能玩唱吧的都基本上都认识， 向前冲的钱冲。 对， 对， 向前冲的钱冲。然后他就是也是非常，他是特别喜欢赵雷、他的偶像是永远就是雷子。然后这首歌的灵感它就是根据雷子的那些歌来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觉得特别好听，而且在唱吧也红极一时。特别好， 我们来欣赏一小段。 也曾想一个人去流浪，看一看时间的沧桑，体会着欢乐和悲伤，背着吉他四处飘荡，跨过了山和水两旁，看过了天边最美的夕阳，穿过了城市和小村庄，抬头望见沉默的月亮。就这样， 今天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您听到的是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李然带来了自己朋友的一首原创的作品，叫做《民谣在路上》。 对， 非常好听啊，感觉 钱冲的原创作品。 对， 是 原创， 新听的都很纯净，民谣就有这样的魅力。 没错， 你平常也非常的喜欢民谣吗？还是什么都听？ 其实刚开始我是唱大歌的，唱流行的，然后从去年开始，前年开始，然后流那个民谣就慢慢火起来了嘛，然后就耳濡目染的就去多听了一些民谣，我觉得 那最近 freestyle 很火，有没有考虑学一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音乐爱好者。 这个留给那叫什么？那个。 00后， 对 rapper 们， 其实 留给00后。 其实李然也可以说是从这个从小合唱团嘛，也是从专业院团出来的这样一名专业的选手。 不敢当。 你刚才说了嘛，以前是唱大歌的是吧？ 我们就流行就叫大歌 流行歌曲。 是芳姐真心朋友刚刚看到我们在放歌的时候，我们的视频平台上有分享李然的生活照片，她说好 漂 亮啊， 好 漂 亮。 今天应该是被你圈成死忠粉了，不停的在给你刷礼物刷666。 太好了。 那除了这一首民谣在路上呢，还有一 首歌曲，是今年也很火的，在这个歌手的舞台上，袁娅维是挑选了这首歌曲作为自己初登上歌手舞台表演的曲目，叫做《阿楚姑娘》。 对， 这是一首大歌了。 对， 你有演绎过吗？ 我唱过，我前两天还在唱吧刚刚唱过，因为我说也要上节目，我要选歌，你们给我挑挑哪首歌合适，然后他们有人真的选让我唱这个歌。 那后来为什么没有选？ 但是觉得这歌还是在现场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这个确实是， 因为咱们是现场 live 很难。 对对对， 这个大家可能听到的，因为唱吧现在有一些功能哈，假如我这句没唱好，我可以倒回去， 对， 我再重新接一遍。 对 你看这样的眼神，迷之迷茫，我也不懂，没有玩过。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的推荐，这是李然推荐给大家的一首《阿楚姑娘》，是袁娅维的歌曲。刚刚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李然其实一直也在小声的跟着唱，非常的喜欢。 对特别喜欢这首歌。 刚刚呢有朋友在说了，说这美女是谁？这美女当然是今天我们挑战新歌声请来的唱吧的资深音乐爱好者李然，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今天又多一个标签，变成资深音乐人。 因为300多首，刚刚我们又说了，从唱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用了， 算是 唱吧的算资深了， 老粉了。 是老粉丝。然后还有人问说是 说静瑜，对，还说静瑜。 还有人问了，说孔文去约会了吗？好久不见。 还有人说这个静瑜今天又变成黄帽子了。 静瑜每天换各种帽子戴，又没有时间洗头。透露出了小秘密哈。其实我们听到今天呢，李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两首歌曲都是偏抒情一点，偏慢一点，包括一开始演唱的这首说散就散。你平常是比较喜欢这种苦情歌，还是也有尝试过什么舞曲风格、hip hop、freestyle？ 我其实还是更偏向于这种抒情歌吧，我觉得这种歌更能唱出感觉， 更加细腻一点的。 也有可能是岁数大了。 那以前的时候会点什么歌曲呢？蔡依林的《说爱你》 这些歌，什么那个潘玮柏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些，那就是很早以前的。 什么不得不爱 啊？对啊，一看你就唱过， 是吧？ 舵主07问我们说，多大年龄了都资深了？这个跟年龄没关系，这个跟用户的时间有关系。 哎，对， 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你用了多长的时间？甩一个出来。 果然有人觉得我很老，是不是？ 这个资深是用 作品和歌声来说话的。 对对对，因为今天的李然也是在唱吧上有300多首歌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听你的话，在唱吧上搜索什么可以找到你呢？ 就单名一个然字， 搜索单名一个然字就可以搜到你了。 对不对？ 很简单。 那平常呢，除了很喜欢唱歌之外，你也说了在唱吧上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然后跟这些朋友就是单纯在网上交流，还是私下生活当中也会经常聚去唱唱歌之类的？ 当然我们私下也会在一起玩，然后一起玩音乐嘛，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音乐爱好嘛。然后就拿着大家都比较擅长的乐器，比如有架子鼓啊，然后有吉他呀，然后当然还有这种主唱啊。 所以你是主唱对吧？ 对，我永远都是那个主唱。 带自己嗓子去， 对，我就带着嗓子去就可以了。 如果不需要我的话，我就在边上摇虾锤。 那个我也会，下次能带着我吗？你唱的时候我在边上给你摇虾锤。 没问题。 那你们聚在一起， 你们需要带一个 DJ， 下次再，然后我是 DJ 啊。 报幕员，下一首歌曲是。感觉一起玩音乐就会很快乐，你们会定期在一起聚一聚吗？ 其实经常聚。没事儿我们就一块儿吃吃饭呀，喝喝酒啊，撸撸串啊，唱唱歌啊。 那大家会不会在一起就是比如说这个我分享一个我最近的这个感悟啊或者是经历啊、嗯、大家会不会在一起创作一些作品？ 对呀、 啊、 嗯嗯，有这样的情况 是吧， 就是说着说着有可能就、 啊、就写首歌吧， 来灵感了 、嗯、就大家创作一下，就哼出来然后马上吉他就扒出来了。 哇、 啊、那这些作品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他们能够听到吗？在哪可以听到？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会发到唱吧的， 发到唱吧、嗯、好，我们还是关注这个李然的唱吧， 大家想要听一听吗、 啊、 走一波666来呼吁一下，今天晚上回去李然可能就会、嗯、李然可能就会上传一波哈。清新波爱说李然像莫文蔚，那这么说完好像真的有一点，而且你的歌路什么都很像。 我像莫文蔚吗？我觉得我比莫文蔚长得好看。 哎，我觉得也是， 各有味道。嗯，莫文蔚属于长得很有味道的这种型， 是吧？ 你会经常唱他的歌吗？ 嗯，也还行吧， 不算 是 你那一路的。 他的歌更苦一些 啊，这个真心 是哇，这波666刷的我已经发不过来了、嗯、看来今天你真的要回去重新刷一下了。 老铁们刷起来。 哎呀，我特别喜欢清新波啊，他说完孔文长得像古巨基之外，紧接着说我长得像赵薇。是现在正在中餐厅当老板娘的赵薇吗？感觉他略有发福。哎，是。那今天聊到这里呢，李然还是给大家推荐了一支 MV 要分享。这支 MV 呢，哎，他不算是一个以歌手为主业的这样的一个女歌手吧，算是，来介绍一下吧。 这首 MV 主要是王珞丹，我看她用了很多乐器，然后一个人完成的。我觉得首先朴树的歌，因为她翻唱的是朴树的歌， 嗯， 朴树的歌其实是很经典的， 对， 然后很简单的。那么我觉得在现在这么浮躁这么浮夸的这个生活中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觉得很舒服。 嗯， 那么他唱出来的声音我觉得也很好听，所以我想推荐给大家。 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王珞丹的这支 Forever Young 翻唱自朴树，但是他自己有一支特别独特的 MV。 一开始啊，钢琴键已经弹起来了，我们一起来欣赏。 曾疯狂过的都挂了，所有努力过的都退了，所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全都变沉默了。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时光不再，已不是我们的世界，它早已物是人非，让人崩溃，一冷清灰。有时你怕，不知道未来在哪，这世界越来越疯狂，早晚把我们都埋葬。就是那么年少，爱那么久，冷眼大刀不肯求饶，即使越来越少，即使全部输掉，也要没心没肺的笑。就是那么年少，我向你招手，愿你看到我混账到老。 一个白衬衫，一把吉他，还有钢琴，一起衬托出了王珞丹非常文艺的这个气质啊！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李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来自王珞丹的 MV Forever Young。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有故事的好同学，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听李然再次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了。嗯。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 有我们在听。 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今天来到我们的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讲故事的是我们的音乐爱好者李然，他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自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首歌叫莫名我就喜欢你，然后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莫名我就喜欢你，听着吧， 只是直接把词儿就出来了是吧？ 对，唱出了我自己的心声， 唱出自己心声。 莫名是谁？ 莫名就是莫名。 是，那这首歌呢，为什么会这么特殊的拿到我们这个环节来唱？平常知道这个环节，要么就是很催泪，要么就是很励志，要么就是很 就是反正是有故事的。 其实还是有一定意义吧，我觉得。首先今天很高兴来到咱们那个 挑战新歌声 的这个节目，然后希望更多喜欢音乐的这个音乐爱好者能够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然后咱们两位主持人一直在这里等着大家， 哇，给我们也是活脱脱打了一波硬广哈， 软广软广。 也希望正在我们的唱吧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直播软件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这个发现一栏，然后就可以找到直播的平台，我们就在热门当中正在给大家直播，进入我们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同时我们也在花椒直播，每天下午的18点，我和男主持都会在这里等着大家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李然给大家带来这一首莫名我就喜欢你。 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了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了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这首歌曲的名字不是莫名我就喜欢你，它的名字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但是今天李然演唱的好像是一个改编过的版本，所以当他一开口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里面问说，诶，这是 blues 风格的吗？诶，这个好好听啊，然后开口跪。还有人问，我看看这是哪位朋友哈，舞动的灵魂强调，他说没加混音吧？当然没有加混音，这个是在电台唱歌，要知道我们的话筒是主持人，这种收音型的指向性极强，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功力才有这样的胆量可以来到我们电台这样完全不加混响的唱歌。但今天李然表现得非常好，我是被圈粉了。孔文呢？ 我也是。然后我特别想问问李然，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在现场通过这个电波还有视频的方式，跟大家唱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感觉很特殊。因为 就其实跟舞台还是不太一样了，这种感觉，似乎离大家很近，但是又离得很远。就是这样一个感觉，觉得很特殊， 很特殊。 因为连也说了，唱吧唱到现在唱了5年的时间，也积累了很多的粉丝量。有了他们的支持，你觉得自己一定会继续的坚持的唱下去。 对， 但 一定。 假如说哈，有一天你在唱歌的时候没有大家的回应的时候，你还会不会选择继续去录？就是这个录歌这件事情，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交代，还是说对粉丝的一个交代？ 如果没有大家的这个支持，我肯定也会录的，因为这个首先唱歌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唱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能让我很释怀，就是我高兴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我都会唱，因为高兴的时候唱的是曲儿嘛，然后不高兴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听的是词，所以用唱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也是一种方式。 是非常感谢方姐真心朋友袁诺家族乖哥2017都给我们送来了好听的都给我们送来了小火星啊，还有好多的小礼物，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对于李然的支持。其实不会没有人支持你的，就今天只是来我们电台演唱了这一首，然后就圈了很多的粉丝。我们的好多的老忠诚的粉丝也都变成了你的粉丝，以前都有很多人顶我跟孔文的，今天都没有了。但最后哈，我代表大家提一个小小的请求，因为今天唱的都是一些比较苦情的歌，有没有最后可以给大家清唱两句开心一点的、高兴一点的？ 对，就比如说这个，在前一次节目的时候，我在节目里给大家唱了一《穷开心》。对， 大张伟的歌，你觉得能挑战吗？ 穷开心啊？ 就类似的吧，类似的，比如说这个欢快一点啊，大家听着这个比较嗨一点， 是是是， 开心一点的。 那我跟你合唱一首吧。 哎，合唱、 啊、 对，你们俩刚刚说了要合唱的，一直最后给你们达成一下。 合唱哪首歌？ 那你从你的曲库里挑一首吧。 从我的曲库里挑一首。 大家也帮帮忙，觉得想要听今天孔文跟李然两个人一起合唱一首怎样开心的歌，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唱吧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哈、 哎 嗯，时间有限。怎么样，孔文，你的曲库？要没有的话，就穷开心了。 静瑜有没有给我们选择？ 我觉得就穷开心吧，我们再试一下好不好？或者就刚刚那个，我想主要你的歌太老了。这样能想到比较开心一点。 我觉得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先对嘛，是吧？先对 试一下吧。 好，那我们就直接穷开心开始吧。 直接开始是吧？好的。 来，小小的人儿啊，你还需要找一下词吗？ 找一下词啊。 还有小星星守护西美，他说：“哎，你说哇，有人提起来知心爱人，这也比较苦情哎。可是你们两个能行吗？” 我可以啊。 哦，知心爱人孔文你可以吗？ 可以， 我们也不要求孔，也不要求苦情了，就大家只要提出要求我们就都答应好不好？ 好，没问题。 来，知心爱人，李然你需要歌词吗？ 我需要一下吧， 我帮你找一找哈。孔文你这边找到了吗？ 知心爱人的歌词 说来就来，就是这样的。 对，说来就来， 最后还是以苦情结尾了。 这个应该是女生 任静和傅笛生的， 任静傅笛生的版本，然后是女生先唱。 是的，稍等一下哈，我帮大家找一找， 还找找调啊，李然咱找找调。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 是我先唱是吧？ 对，你先唱。 是你先唱。 哎，然后怎么样？ 我觉得这调就挺好。 这调挺好、是吧？ 稍等啊，我把这个歌词拿给李然。 对，然后现在静瑜把这个歌词拿给李然。 啊，谢谢。 啊，拿起来就唱，开口就唱是吧？ 好， 好， 小 准备好了吗？ 预备，开始。 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在相对的时间里才发现什么是缘。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 把你的情记在心里，直到永远。漫漫长路，拥有着不变的心。在风起的时候，让你感受什么是暖。一生之中最难得有一个知心爱人。 合唱来喽， 鼓掌。666， 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好了好了，可以了。 常感谢两位啊，非常难为大家的，但是 谢谢李然， 这是应我们正在唱吧直播间的这个粉丝点歌哈，最后来给大家这么一波小小的福利。今天非常感谢李然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做客，给我们送上了非常好听的音乐、 哎、 也希望把音乐作为生活一部分的你，今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想跟大家交流，可以随时来我们节目来带给你的粉丝们更加好听的歌曲、 对，如果大家喜欢李然的话，在唱吧可以搜索木子李啊，大自然的然，李然， 对、 是直接是搜索然就可以，对不 对？ 对 对对，然就可以。 是，也期待你在唱吧，还有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为大家送上更多更好听的歌曲。 没问题。 今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和大家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拜 拜。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 It's miserable and magical. Oh yeah, tonight's the night when we forget about the deadlines. It's time.Too crowded, too many cool kids. It seems like one of those nights we ditch the whole scene and end up dreaming instead of sleeping.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in the best way. It's miserable and magical. Oh yeah, tonight's the night when we. 满天一起看晚霞满天